延长了滑行效果。克莱普冰刀在长距离项目上的发挥效果更加明显。荷兰选手吉安尼罗莫包揽了男子5000米和1万米两项冠军。中国队在冬季两项比赛当中同样有着上佳表现，名将于舒梅获得了女子 7.5 公里短距离第5和女子15公里个人赛第9。时至今日，徐舒梅的第5名依然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会冬季两项赛场上的最好成绩。本届冬奥会德国代表团以12金9银8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榜首，中国队创造了参加6届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，以6银2铜排名第16位。属于长野的冬奥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4年之后，冬奥会来到了美国盐湖城，又有哪些冬奥经典值得回顾呢？我们下周继续为您介绍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听了谋士程昱所献的妙计，不打荆州了，他亲率人马又一次进兵官渡，还得来打袁绍。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？病可好多了，也不吐血了，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。袁绍还想报仇呢，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，他也要起兵。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，您不能起兵打仗，连年征战，兵士很疲劳，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，让曹操劫吴抄贼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，咱们得攒吧一阵子。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，我看以贵体为重，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。袁绍一听，话虽如此，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。正在这时候，探报来报，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，第二次进兵官渡，来打冀州来了。哎呦，袁绍一听啊，行了，我不能再等着了，不能坐以待毙，等曹操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那时候再想拒曹啊，来不及了。他立刻传令，让青州、并州、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，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。且慢，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。袁绍一看，是自己的爱子袁尚。父亲，您大病初愈，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？去遂苍亭之辱，孩儿我是耿耿于怀，至今未忘。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，我看他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啊。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。哎呀儿啊，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，千万多加小心，不劳父亲嘱咐，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，灭我们的锐气，吩咐一声点兵。随着一声炮响，呵，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三万就奔黎阳杀来了，一路上是浩浩荡荡，威风不可一世。曹操听说谁来了，袁尚领兵杀上来。哦，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。哼哼，孺子狂傲，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，我有言在先，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，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。曹操的话还没说完，末将愿领此令，大将张辽。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， 张辽杀到阵前来了，互相通说明姓之后，两马盘桓打到一处。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，袁尚就支持不住了，盔也有点歪，是甲也有点斜了，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？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，把令旗一摆，喊一声杀，哗呵，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，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，兵退60里，是折兵一半。 哎呦，三公子，咱们上哪儿啊？啊，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，哪儿也别去了，咱回冀州吧。 将人给杀回来了，曹操兵占了黎阳。袁尚还没等到冀州，袁绍就得到禀报了，可把袁绍急坏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，黎阳一丢，冀州难保啊。哎呦，这孩子，他临走的时候，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？哎呀呀，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，他这个病啊，不宜着急上火，一着急病就发作，把嘴这么一张，觉得心里一烫，嗓子一咸，又一口血，当时就昏过去了，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喽，连哭带叫啊，一边请医生，一边请来文武。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，他已经不行了，是奄奄一息，眼睛也直了，舌头也硬了，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那心窝啊，不噔不噔不噔，还有这么半口气儿。刘氏在旁边一看，哎呦，这人不行了。他立刻就想到了，那么袁绍死了之后，谁领这大司马衔呢？谁领着冀青幽并四州的州牧啊？能让给别人吗？得让给我养的儿子袁尚。刘氏想到这儿，他立刻给沈佩递了个眼色，沈佩就明白了，回首就找笔墨，找笔墨干嘛呀？写遗嘱啊。这功夫刘氏赶忙坐到床边这儿了，他问袁绍，主公，你要升天之后，这大司马和冀青幽并四州是不是都交给袁尚统管呢？袁绍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，干是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，张着个嘴喘气。刘氏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，把他这大司马衔让给袁尚，他倒是同不同意都说不出来了，他光是冲着刘氏点头。刘氏一看好了，他立刻吩咐沈佩，快写呀。哦，遵命。沈佩一条腿跪在地上，刷刷刷大笔一挥，把遗嘱写完了。沈佩的遗嘱也写完了，袁绍也气绝身亡。这位43公的后代，曾一度18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做过总盟主，后来自己割据北方，统领冀青幽并，赫赫一时，袁绍袁本初，哼，死了。他这一死之后，沈佩赶忙一方面发丧，一方面保着这位袁尚就继了位。这一发丧，青州幽州并州都知道了。袁谭呢，刚接着父亲的将令，让他率青州人马与冀州合兵一处，取据曹操。他刚把人马整顿好，一听说他父亲死了，哎呦，袁谭可就想了，父亲死了，父亲这大司马衔 和这四周的周牧归谁了呢？旁边他的谋士郭图冷笑一声：“主公，这还用问吗？一定是归了三公子袁尚了。沈佩出谋划策，刘氏夫人做主，主公还有您的份儿吗？”嘿嘿，袁谭一听，这气可就大了。我是长子，父亲死了，那得把这四周周牧交给我，大司马应该是我的。好啊，现在归袁尚了。嘿嘿，叫我领兵到黎阳去战曹操，袁尚在那儿坐镇冀州，那哪行啊？曹操我不打了。他吩咐一声，统领青州兵马是兵发冀州，打袁尚去了。探马报与了曹丞相，曹操一听这乐呀，啊，哦，袁绍刚死，他俩儿子打起来了，哎，这好啊，老夫兵进冀州。曹操吩咐刚要起兵，谋士郭嘉过来：“丞相，您要起兵打冀州吗？”“啊，不错呀，我看不必。您看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们回兵取荆州，去战刘表，您意下如何？”哼，曹操一听笑了：“冯孝，你这算何意啊？咱们都打到这儿来了，放着冀州不打，打什么荆州啊？您听我说呀，咱们取荆州刘表是虚，得冀州是实，咱们这时候进兵不是时候，正好袁谭打袁尚去了，咱们要一进兵，他们兄弟就拉起手来了，联合一处抵抗咱们，咱们要一撤，他们两个就火并起来了，两败俱伤也罢，一个战败一个也罢，咱们再进兵也不迟啊。”啊，曹操一听，妙计妙计，好，我放下冀州不打了，回兵荆州去取刘表。他又吩咐一声：“把这风给我嚷出去，嚷的是越远越好啊！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冀州就得到消息了。怎么着？曹操撤兵了？嘿嘿，袁谭头一个笑了。他乐什么呀？你瞧我这威风，我不用直接去打曹操，我领兵来打我三弟袁尚，曹操误以为我是增兵冀州，就把他给吓退了。哼，袁谭是越想越美。当时他把人马扎到冀州城外，袁尚一看，我大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不去伐曹操，领着人马跑我冀州来干什么来了？他的谋士沈佩一听，您还用问呢？人家是奔冀州来夺大司马来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赶快点兵迎敌。呼，这哥俩就在城外打起来了。这不懂事的庞纪呀，他出来要调解调解，没调解好，让袁谭把他给宰了。哥俩在这儿大战了三昼夜，到底袁谭不行，他领着青州人马到这儿来，袁尚在这儿是人杰地灵啊，到处都是他的人，一下子把袁谭杀得大败。袁尚是死追不舍呀，因为他谋士沈佩告诉他，您可不能手软，手软你这大司马就没了，你应该把袁谭除了。袁尚一听，言之有理，我非把他追上不可。一下子袁尚把袁谭给杀到平原地带去了。越走越远，他们走了，曹操回来了，不是上了荆州了吗？根本就没去，那是假意回兵，是郭奉孝一计，哗啦把人马带过来，就把冀州给包围了。冀州城中只剩下沈佩一个人在这镇守冀州，沈佩是四门紧闭，他不敢出敌呀，也打不过人曹操，守着吧，他盼着袁尚早日回兵。 好退曹操解冀州之围。袁尚回不来了，曹操能让他回来吗？早就安排下人马了，把他回来的道给他剪断了。曹操昼夜攻打冀州不下呀。正在这时候啊，袁绍手下那个大谋士许攸，他从官渡赶来了。许攸到这儿背着手溜溜达达进了大营。许攸可特神奇啊，自从官渡献计破了袁绍之后，火烧了乌巢的粮食，他从那会儿起，他是一天比一天骄傲，在曹营中谁也惹不起他，都知道他是曹丞相孩童骑手幼小的朋友。曹操见着他特别客气，说这位许先生对咱们曹丞相可不客气，有时候一高兴连曹丞相小名都敢叫，所以曹丞相身边的文武一见这位都头疼。今儿个他赶到大营来，进的中军保障看了看，哎呀，曹丞相，您是闲暇无事来冀州观光来了，您是想灭袁谭袁尚啊？曹操乐了，呵呵，先生说的哪里话来，我这不是来打冀州来了吗？我怎么能在这会儿游山逛水呀？哦，既是这样，怎么放着冀州不打呀？嗯，我在日夜进攻啊，嗨，何必这样劳师动众呢？你怎么不觉漳河之水，水淹冀州？哎呀，许攸一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，太好了，立刻分兵，决漳河水。且慢，许攸给拦住了。知道怎么决吗？白天您应该如此这般，晚上您应该这般如此。曹操一听，此计太妙了，我是照计而行，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把漳河水给引过来了。沈佩在城楼上一看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有人给曹操出主意了，曹操攻城不下，有人给他出谋划策，叫他决漳河水淹我冀州。哼，我知道你曹操很会用这水呀、啊、水淹下邳的时候，在白门楼你杀死了吕布。哼，曹孟德，你怎么就不想想呢？冀州非下邳可比，这什么地方？城高墙固啊，就你这点水，就那么小浅沟哗啦哗啦的流过来这点水，想把冀州淹了，休想！沈佩根本没理这茬儿。哎呦，沈佩哪知道，干净白天呢引漳河水挖了条小沟，晚上曹操一下子就出动20000人马，这20000人马一点声息皆无，把漳河水沟开开了，这水哇这一下子就把冀州给淹了。一下子冀州城水深数尺，沈佩想弃城逃走，哪儿走啊？叫曹操给捉住了，连那陈琳先生也让曹操逮住了。他先把这水放了，随后曹丞相是进城安民，告诉手下的军校不许伤害百姓，而且还要保护辕门的老小。曹操吩咐一声，把沈佩给我推上来。沈佩站在曹丞相的面前，是舔胸叠肚，面无惧色呀。曹操一看，沈先生，今已遭擒，还有什么话讲吗？哼，逆贼侥幸。沈先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呐，能不能辅佐我孟德？沈佩，活为袁氏之臣，死为袁氏之鬼，休得啰嗦。好吧，曹操一看那没办法了，吩咐推出去斩首。把沈佩推出来，这沈佩是面北受刀啊， 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家主公袁绍统辖河北吧，以示忠贞，就这么把沈佩给杀了。随后曹操吩咐又把老陈琳给绑上来了。陈琳往这儿一站，把头一低，曹操吩咐把绑绳给他松开。然后他问陈琳：“陈琳呢、啊、袁绍起兵发我许都的时候，我听说是你亲手写了一道檄文。不错，是我所写。哎呀，这道檄文好厉害。我来问你，我得罪了你了，你在檄文里头指骂于我还可以，你怎么把我的父亲都骂上，甚至于祖宗三代的骂呀？你这就不对了。”嗨，陈琳叹了一口气：“曹丞相，你不必多问了，当时我陈琳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。你要杀就杀我吧。”曹操舍不得杀陈琳，这位陈主簿有学问哦。曹操吩咐把他带了下去，给他换换衣服，让他做我一个军中的从事，把陈琳给放了。刚放了陈琳，许攸打外边进来了，这嘴撇的呀没法再撇了，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这位许先生是怎么了。有人明白，许先生这次给丞相出谋决张河水取冀州，这不是又立功了吗？许攸大摇大摆的进来，往曹操跟前这么一站，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：“阿瞒，哎呦，叫起曹丞相的小名来了。”那左右文武这么一听，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？你叫也行，背地儿叫去啊，哪有当着我们这么些人叫丞相小名的，都知道谁敢叫啊。曹操冲他一笑：“许先生，什么事啊？我来问你，要没有许攸决张河水之计，你能得过冀州吗？”“哦哦，多亏先生一计呀！”哈哈哈！别看许攸叫了丞相的小名，看来曹丞相还没动气。许攸打了个转走了，这些文武就有点看不惯，都问曹操：“丞相，此等人特以狂傲，您看他在您跟前这还像话，您怎么不处罚他呀？”“哎，他就是那样一个人，这个人跟我自幼相交甚厚，他虽然傲气点儿，可是我知道他，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他自己呀说那么几句话完了就完了。”感情这位许先生没完，他见谁都这套话，只要一看见曹丞相的文武，还不管你是哪位，怎么样啊？要没有我，你们打得了袁绍吗？没有我，取得了官渡，烧乌巢之粮，兵进黎阳，直取冀州，这功劳都是哪儿来的？这些文武一看连丞相都让这位几分，我们得罪那人干嘛呀？一个个在许攸跟前都是诺诺连声啊：“是是是，多亏先生。”爱说话的说一句，不爱说话的一见他摸头就走了。曹丞相手下这些文官都惧这位许先生三分，武将不行啊，尤其是许褚许仲康，他听见这个事儿特别生气，他就跟周围这些武将说了：“什么？你们也让许攸问过？问过呀。你们怎么说呀？我们没什么说的呀，我们只说多亏许先生。”“嗨，许褚一听说那干嘛呀？他没遇上我，遇上我呀我就顶撞他几句。你献的计，仗是谁打的？两军阵前作战，大将上阵不死带伤，我们冒了多少风险呢？ 这是一匹一匹的战马，一刀一枪杀来的，打来的，他献计。哼， 得了，你快别说了，那是曹丞相的好友， 谁的好友也不行。 这话说完没两天，许褚啊领着一哨人马巡城，正好从许攸门前经过，许攸背着手在门口那儿站着呢，看见许褚，他一招手，许褚过来过来过来。许褚一看，什么事儿啊？要问问我是怎么着？好啊，甩蹬离鞍下马，摁着佩剑就过来，往他跟前一站，许先生叫我何事？许仲康，我问问你，你这样骑着马带着人洋洋得意的在冀州城走来走去，这么大的威风都是哪儿来的？许褚一听，腾下的这火就上来了，哪儿来的？我们奉丞相将令取过来冀州，我们打来的。打来的？许攸用手一拍胸脯，那不多亏许攸先生吗？要没我，你们曹丞相包括你们这些大将能进得了冀州吗？许褚一听，他这个呵，多气人呐。唉，许褚一想，干脆我别理他了，我走我的得了。正像我那些朋友说的，他是曹丞相的好友，让他三分吧。许褚想到这儿，这么一回头，哎呦，正看他带着那些人交头接耳，嘁嘁叉叉，连说带笑，那儿嘀咕呢。嘀咕什么呀？你看许褚将军说了，许攸这话跟别人说行，跟他不行。今儿咱们这么一看呢，跟他照样， 许褚这火就来了。哎，带马。 他刚吩咐带马，其实走也就完了吧。这许攸过来，砰的一下，一把抓住了许褚的叛甲套。哎，许褚，怎么着呀？我说这话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把许褚气的，你真是欺人太甚呐！我承认什么？他一摁崩簧，擦啷把剑就拔出来了，宝剑出匣，寒光这么一闪。许攸一点没害怕，干什么？你拽宝剑干嘛？难道说你还敢杀死你家许攸先生？来来来，你杀杀试试。说着，许攸砰把这头啊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。你说这不诚心斗气儿吗？许褚这火怎么能再摁下去？这剑怎么能还匣呀？他一怒之下，我杀你又当如何称？手起剑落，把许攸给宰了。哎呦，许褚将军手下的人这么一看，将军您可闯了大祸了，这丞相怎么能放得过您呢？他这个，哎呀，许褚一听，哎，我以命相抵。他腾腾腾几步跑到曹丞相的跟前，扑通把许攸的首级就扔。 三元纯牛奶，自然好品质，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，品牌秒杀，双十一大促，尽享更多优惠。三元，投入所爱，持续新鲜。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，港中旅海泉湾，附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，建面52到140平，1-3居，010-6159-2188。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，销售证号2020009号。 装房子、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，9月19到10月7，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，优惠多多，礼品多多。地址：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鲜到餐车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我是一名调香师，我爱北京。在我心中，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、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，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有内涵，有温度，余音绕梁，韵味悠长。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.5兆赫，945就是我的广播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